情不好的时候听这首歌很有助于发泄心情，这是来自任贤齐，叫做哭个痛快。这个世界很公平，有人爱你自然呢也会有人恨你，所以爱跟恨呢往往也是纠缠不清的。分享一下张惠妹我恨我爱你。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，我听天由命，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，越悬疑的几率，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。甜蜜期多说也是无益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，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惜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来分享到林俊杰这首曲目，叫做小酒窝。 我还在寻找一 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。瞧着我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。瞧着我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。瞧着我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。瞧着我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笑着我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小情歌《小酒窝》。有酒窝的女孩子呢，常常给人一种很甜美的感觉。这首林俊杰和阿萨的作品也是希望带给你呢永不落幕的甜蜜的表情。继续来分享一下爱情酿的酒，它的原唱呢是台湾非常著名的红蚂蚁乐队，在内地呢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名字还不太熟悉，但是在台湾呢他们曾经是乐坛的坐标人物。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版本。 有人告诉我爱情

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继续带你来听到很欢快的曲目，这是来自蔡健雅《好想放假》。 哒哒哒。 是来自蔡健雅的曲目，叫做《好想放假》，应该也说出了很多上班族的心声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认真工作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，发现很多的乐趣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阿牛这首曲目，很甜蜜，叫做《牵牛花》，来自阿牛和锦绣二重唱的合作。 我爱的人，爱别人，嫌我长相不够迷人，枉费我很兴奋，想上和诚恳。 我爱的人，爱别人，嫌我赚钱太慢吞吞，最终惨案三不五十就发生，难免我的自尊。

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作品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，继续来分享一下，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只能够陪你